各位好，又回到午夜广场的历史是这样，今晚的题目相当有诗意的，饱来随意饮高飞。哇，只是高飞两个字呢，真的有民国味道，真是非常非常之民国，听就知道，应该都是翻译腔，当时很独有的。我民国上路啊，即系 inspiration 啊，烟丝波里传啊，哇！呢啲就系当时嘅气氛啦。咁啊，讲题目都知啦，上个礼拜都讲过啦，茶或咖啡。今日咧就会讲咖啡嘅。咁同我哋讲嘅咧，继续系我哋啊嘉齐啦、乐言啦、Michael 同我，咁啊继续去讲，延续我哋嘅上瘾饮料之旅啊。咁啊，题目咁靓啊，系才子谂嘅。 你加齐嚟啊！ 一齐啦， 咖啡才子计嚟。 我剪才子嗰个人。 唔系，因为我个人自己，大家知道好中意饮咖啡啦。咁高飞呢个字其实就系当时候民国时期其中一个嘅音译啦。咁其实呢句嘢嚟自一啲竹枝词啦。咁其实系上海嘅一啲文人去饮完咖啡之后，食完晚饭之后，约会完之后，佢谂到嘅一个创作啦。其实我哋可以睇到上海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咧，好多人好多华人开始喺呢个城市里边去尝试去追求西方传翻入嚟嘅，其实唔系传翻嚟，传入嚟嘅一个咖啡啦。咁而认为咖啡系一种享受啦、奢侈啦，或者可以媲美可能欧洲世界嘅一种嘅活动嘅过程。咁今日希望借呢個課題咧，即係我哋當然就唔係淨係講喺中國裏面嘅飲咖啡嘅歷史，我希望將咖啡作為一個真係好明顯，從古到今都一個全球化嘅產物。我哋去睇翻緊全球史點樣去幫助我哋認識咖啡啦，或者咖啡背後點樣種種可以反映唔同嘅故事，包括佢嘅起源同醫療有關啦，當然有啲咁後來亦都同伊斯蘭教嘅帝國佢點樣同佢嘅貿易擴張有關係啦，到同奴隸啦、新大陸、南美洲世界啦，其實我哋就咁飲一杯咖啡，其實我哋都唔覺意，原來我哋其實係接觸緊或者參與緊個全球化嘅過程。咁呢個亦都係喺歷史裏面我哋都不自覺去感受緊呢樣嘢嘅。 係啊，上個禮拜咧，我哋都講到啦，即係飲一杯茶咧，就係一個個人嘅問題。但係當一個國家都要飲茶嘅時候咧，就成為一個重大嘅國家問題。如果全球都飲某一種嘅茶嘅話，飲料咧，佢就成為一個全球好重大嘅問題。咁而茶同咖啡咧，其實就係兩個大，即其中兩個啦，最大宗嘅。如果唔計酒嘅話咧，即係如果計植物嘅提煉嘅話，最大兩種飲料嚟。咁啊，茶同咖啡咧有個爭議嘅，即係簡單講咧，就係話喺總嗰個使用量咧，咖啡係多過茶一倍到嘅。OK， 即係總量、總貨量。但系咧，飲茶嘅行家就會爭議話，因為咧茶葉咧一杯咧大約5 gram 就夠啦。咁但系咧飲咖啡大約要需要15 gram， 所以計翻條數咧，飲茶嗰個量咧係多過咖啡嘅。因為茶除咗係5 gram 沖到之後咧，仲可以沖多過一杯，所以茶葉杯咧嘅 consume 咧就一定係多過咖啡啦，即係咁。 所以有個容量問題。 嗱，所以咧，但我哋唔係喺度討論究竟茶威啲定咖啡威啲，唔係呢件事。但係依兩個商品或者依兩個飲料咧，就係人類好重要嘅事。咁所以我哋依兩集講呢樣嘢係有原因嘅。 係啊，即係除咗對於貿易重要之外，頭先講到啦，即係一年其實即係全世界係飲幾千億杯啊咖啡啊。咁除咗石油之外咧，咖啡都係排頭幾位嘅貿易量大嘅商品，所以你飲一杯咖啡 期貨啊， 係啦，期即係賺好多錢，輸好多錢都可以因為咁樣啊。咁所以咧，除咗係個人嘅事、身體嘅事之外咧，都係全球貿易嘅一件事，就唔單止係貿易嘅一件事添，其實係同你嘅概念、觀念、價值觀嘅一件事。譬如好似今日咁樣，我如果我唔去廣東即係嘅茶樓啊飲茶嘅話，我係一個即係咖啡室或者連鎖咖啡店飲茶，咁令你嘅想像覺得，你個人比較西化啲係嘛？就比較即係崇尚一啲西方嘅一啲生活嘅態度或者模式。 仲有浪漫啊！ 咁呢個其實都係頭先啊樂言講喺民國嘅時候咖啡廳流行嘅原因就係西方換味嘅一個感覺。但係咧，如果走翻去歷史，咖啡起初嘅源頭咧，其實可能個感覺就唔係西方化，可能係東方化都未定。其實咧涉及咗咧西方對東方嘅想像，因為咧講到最尾咧，咖啡本身並不是源自西方。 咁咖啡起源喎，咁咖啡係邊度嚟咧？其實 咁一般有兩個講法嘅。咁其實就我哋幾可以肯定嗰個豆種咧，其實就嚟自埃塞比亞啦。埃塞比亞喺2020年當然係一個好重要嘅國家啦。咁但係其實佢大家為人出名，其實就係佢嘅咖啡豆。我哋成日聽講一啲嘅咖啡豆嘅 名啊，即係好似聽到好似好有型咁，但係其實就講緊佢啲地區嚟嘅，例如耶卡雪菲啦，例如西達摩啦，其實都係講緊佢唔同嘅省、唔同嘅地區都種植好多咖啡。咁其實本身咖啡樹咧就有啲嘅果實，果實裏邊打開嗰個果肉之後咧，裏邊嗰粒介乎核與核之間嗰樣嘢咧，其實就係嗰個咖啡豆嗰個原始嘅原材料啦。咁啊，喺當地咧嘅一個神話傳說咧，就係講話有隻羊。咁有一日唔小心咬咗啲咖啡樹，咁就食完好 high 喎，跟住嗰個牧羊人都食啦，都覺得自己哇成晚都瞓唔到覺。咁當時候咧有啲當地嘅傳教士咧就去到發現，我每日都要去通宵，我唔知邊份工嚟嘅，通宵要傳教啦。咁所以佢就發現係啦，咁佢於是咧就問呢個牧羊人攞咗啲果實嚟食啦。自此咧就開始咗發現咗咖啡樹裏面嘅果實同呢、這個。所謂提神有一個好大嘅關係，呢個係一個說法啦。咁另一個說法就喺其實埃塞俄比亞嘅對岸，就係講緊今日嘅也門啦。咁當時候咧，嗰個地方咧就開始有人將呢啲嘅東西去硬碎佢，硬碎佢之後咧就變成飲料去飲用嘅。咁所以其實也門都話我哋先係咖啡嘅原創人啦。咁因為有好多講法，因為阿拉伯話嘅咖啡亦都好似而家我哋今日講嘅 coffee， 即係呢個字嘅諗法啦。咁但係。我會比較傾向喺埃塞俄比亞嘅講法，因為喺埃塞俄比亞嘅啲嘅人類學嘅研究裏面，我哋發現當地有人會利用咖啡豆去做一啲嘅祭拜，去圍住啲咖啡豆去轉圈啦，去祈福啦，祈完福之後，因為用火燒啊，燒滾咗佢之後，佢哋就含落個口度。咁亦都有啲當地嘅另一個神話好得意嘅就係、是、打一個對方嘅族群嘅時候咧，打仗嘅時候咧，就攞嗰啲咖啡豆咧。每一個士兵咧就含住粒咖啡豆，咁然後咧就令佢集中注意力，然後就去擊退敵人嘅。 嗱，講開呢個咖啡名咧，即係你問我咧，就應該全部都叫做新型咖啡好啲嘅。即係以我哋2020年嘅世界觀係嘛，我哋應該所有嘢都用新型係好過有地方歸屬，咁可能好多問題，明嘛？新型咖啡咁咧，但係要講咧就係喺。無論係埃塞俄比亞好啦，埃塞俄比亞邊嘅，即係直以嚟都係曾經好長時間一齊，其實都係近代先變開嘅厄里樹亞，即係阿納特里亞，即係簡單係東非邊啦。咁同埋也門啦，也門對上就係漢字地方，即係即係麥加啦、麥地那嗰一堆嘅地方。我哋話依個範圍好長嘅歷史嘅範圍裏面咧，係一個共通文化圈嚟嘅，尤其係也門同埋埃塞俄比亞範圍。咁啊，好早聖經講士巴女王啊，士巴依個地方就係管曬兩邊， 環住個紅海。係 啦，因為依個係一個貿易嘅王國嚟嘅。咁我哋話也門曾經係一個好重要嘅，最好早掌握到季風氣候，可以同印度做香料貿易嘅一個文明。咁所以話佢亦都攣住個紅海嘅話咧，都直接就係嗰個所謂進入地中海嘅嗰個重要嘅商路。咁而其實麥加作為一個重要商業城市，亦都係因為咁而嚟。咁而中間嘅起落咧，亦都影響中東好多嘅所謂文明進程同變化。咁所以我哋如果今日眼光睇下爭奪邊度係原產地咧，其實係冇歷史感。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文化圈的共通的產品，在哪裡棵樹種，我種完撐個艇仔過去，即不是一回變分為歸屬地的事，所以新型咖啡啊，就可能是啱的。 不過咧，所有源頭咧都好多人中意爭嘅，有啲人中意推，有啲人中意要啊。咁咖啡都是一樣啊。頭先講緊究竟好多傳說會走出嚟，但係因為究竟是埃塞俄比亞定係也門先是咖啡的源頭呢？咁其中一個傳說就是話，因為埃塞俄比亞咧曾經喺五世紀嘅時候咧攻打過也門，佔領咗也門一段短時間啦，就話當時嘅士兵就帶咗呢個咖啡苗去，咁所以咧就喺也門就反而發揚光大。不過我哋講即係呢個所謂嘅全球史或者咖啡咁重要嘅產品歷史咧，可能咧各位觀眾睇節目嘅時候咧都最好打開個地圖啊，或者電子地圖睇睇，因為咧同地圖同地緣係好有關係。因為講咖啡歷史咧，你唔可以唔睇非洲嘅地圖，因為咧埃塞俄比亞東非隔住一個紅海咧，對面就阿拉伯半島，咁一過一個海咧，啊冇海底隧道啊，要好遠咁樣過一個紅海啊，又冇摩西幫手，咁所以咧先可以打到去也門。咁咧到時候也門往上邊咧就係麥加，再上邊咧就而家土耳其啊君士坦丁堡，跟住就圍住咧一個地中海。咁其實你將嗰個地圖喺個地中海一路畫落去阿拉伯半島同埋東非咧，你就會知道嗰個故事點走。不過傳說好多嘅。咁另外一個好有趣嘅傳說就係、是，即係除咗話頭先講到嗰個羊，啲人就話個羊食咗咖啡豆之後跳舞添。咁另外一個傳說就係話喺當時喺埃塞俄比亞咧，就有啲僧侶，其中一個僧侶就犯咗禁，咁咧就俾師傅咧掉咗上山。 咁上山咧就冇嘢食啦。咁啊，發現咗一啲咧綠葉白花有稍稍粉紅嘅果實，咁啊剝開佢嚟食，少少苦味，但又幾過癮。咁啊充饑，跟住又交翻俾師傅，師傅話咦得喎呢啲嘢，咁啊咁樣出嚟。咁當然呢個都係傳說啦。咁但係呢種種嘅傳說咧，其實都係同可能啊爭源頭係有啲關係噶。 唔係咁個源頭好緊要嘅，隔個海原來係隔個洲噶啦嘛，邊度係非洲，邊個係亞洲啊？咁樣嚟開始。咁但係咧，其實講咖啡嘅歷史咧，我哋個題目咧今日就係即係飽來啊，即係食飽之後就飲去嘆咖啡，咁就彷彿就好似即係讓我哋好舒服咁樣。但係咧，其實我哋睇翻咖啡喺人類歷史上邊可能一個比較大嘅主題啊，就係、究竟呢樣嘢係弊多於利定係利多於弊？ 咁、真係要拗喎！ 嗱，即係佢係究竟係作為一種提神嘅飲品，一種商品，咁啊讓我哋咧可以增加人類嘅生產力。咁抑或係調翻轉頭嚇，可能係令到人類嘅再生產力 reproduction 嚇、會受到影響嘅。咁啊，即係喺歷史上好多爭議，即係可能有麻風啊，可能係情緒嘅抑鬱啊，嗰啲都會係即係有好多人喺歷史上邊咧，會認為咖啡係帶嚟啲咁嘅問題。咁啊，或者係可能係咖啡嘅飲用嘅文化，譬如咖啡店咁樣啦、咖啡館係令到政治動盪嘅，因為有好多人喺裏邊就密謀咧，點樣去批評個政府，點樣去推翻個政府等等。咁嗱，即係所以喺咖啡嘅被接受嘅歷史裏邊，喺全世界唔同地方佢嘅傳播過程裏邊，這個究竟係利多於弊定弊多於利嘅爭議咧，始終都係一個咧好重要嘅主線。 根據資料同就我所知咧，就利多於弊亦都可以有答案嘅，弊多於利都有答案嘅。咁其實伊斯蘭教世界裏邊咧，曾經就因為呢兩樣嘢有爭議，究竟我哋應該俾教徒飲定係唔應該俾教徒飲咧？咁呢個係可以我哋應該下一次去再討論嘅部分。 係，我哋剛講到即係咖啡嘅時候咧，就即係上個星期都有講啦，即係所謂都係大歸類生物鹼裏邊啊，即係咖啡就係主要係一個咖啡因。令到人類嚇，即係其實佢本身都係一種抗蟲嘅，即係啲植物自然分泌嘅抗蟲嘅東西，咁令到人類即係有一個效果啦，就令佢有一種所謂亢奮或者興奮嘅感覺。其實好多種植物，包括茶樹都有嘅，咁但係咖啡嘅樹或者咖啡嘅果實就好多，咁所以代表就係話，其實我哋都係講緊一個咖啡因興奮上腦啊，究竟係一件好事定係一件唔好事？咁下一節咧繼續講落去。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講到題目啊，飽來隨意飲高飛啊嘛，飽來即係食飽先飲啦嚇，咁但係咖啡咧提神咧就唔一定食飽飲嘅，即係佢好多時都可以飲。咁同埋咧，我自己感覺啊，飲茶飲咖啡咧，咖啡個反應係強烈啲，因為胃比較弱啊。咁飲咖啡之後咧，就真係有啲反應咁啊，所以我自己好長嘅時間都唔敢飲咖啡。咁啊，簡單講就係我覺得咖啡對我咧弊大於利啊。咁啊，所以呢個都係對我嚟好重大嘅問題。 係有啲朋友覺得利大於弊啊，因為咧可以提神啊嘛。咁但係點解提神？其實我哋知道點解提神係因為有咖啡因呢件事咧，其實喺世界史入邊係好後期、好後期先發生。即係德國科學家，即係化學家啦，曾經攞過二十世紀初憑研究糖攞到諾貝爾化學獎嘅，即係德國嘅化學家 Fischer 發現咖啡因，係講緊係1895年先發現。咁但係問題就大啦，當我哋唔知道咖啡因嘅存在，而發覺飲咗呢啲嘢係會有身體嘅變化咧，就喺歷史上咧就產生好多嘅疑惑、恐懼同埋擔憂。 所以我哋頭先講到咖啡飲噶嘛，我哋講，但其實早期喺非洲一帶人咧就有啲咬嚼嘅過程嘅，咁但係發現咧，因為佢哋其實咬就開頭咬成個果實啦。咁其實果實就有個軟身嘅果皮果肉啦，咁通常有啲大紅或者大綠色啦，咁裏面有一粒係比較青 BB 嘅東西啦，咁你可以當佢一個核啦，但其實佢就係我哋而家認知嘅嗰個咖啡豆啦，咁因為佢係豆狀啦，咁因為好硬嘅，所以開頭啲人咬極都唔明點解咬落去嘅，咁可能就慢慢開始發現唔同嘅方法磨碎佢啊，煮熱佢啊，令佢變啡啊，咁開始啲人發現佢嘅味道係可以有千變萬化嘅，咁呢樣嘢咧就開始令到有啲喺當時候喺非洲啦、埃塞比亞啦，去到也門嘅人咧就開始上癮啦。咁我哋今日提到也門咧，其實也門係好重要嘅一個咖啡貿易嘅港口，咁其中一個港口叫做摩卡，咁摩卡港，大家而家去連鎖咖啡店，其實我哋會見到摩卡呢個地方啦。 摩卡呢個產品咧，其實就是朱古力咖啡。咁其實講緊摩卡講出口嘅咖啡豆咧，其實當時候咧就因為有好大陣嘅可可味，咁所以就將呢樣嘢就改變呢個名字嘅。我哋睇下當時候嘅也門嘅咖啡群組嘅情況啦。咁呢度係少過八個人嘅，咁所以佢哋都相當 啱啱八個人。 咁我哋喺八個人裏邊 咧，九個嘅點解？ 唔係我就唔知道。咁通常咧也門嘅人咧，因為其實已經當時候。去到九十世紀之後，其實佢哋已經受伊斯蘭教化影響好多啦，所以佢哋一方面飲下水煙啦，另一方面咧就飲下咖啡啦，同時間就咬一啲葉啊，嗰啲葉咧其實係啲咖啡樹都會有產生嘅一啲有少少上癮嘅味道啦，對佢哋嚟講。咁其實伊斯蘭教帝國裏面咧，其實唔同嘅族群咧都有思考過，究竟咖啡我哋點樣去看待？因為其實伊斯蘭教對於齋戒係一個好重視嘅東西，佢哋對酒係抗拒，因為酒係影響佢哋對於佢哋接受阿拉嘅信息有影響啦。咁但咖啡就出現一個問題啦，究竟對佢嚟講係有利定係有弊咧？咁有利嘅人認為咧，哦，我飲完之後好精神，我就可以接觸到同阿拉嘅溝通。咁有人就大力去反對，特別喺早期嘅保守派人士，你見到啦好多。其實喺我哋當揾咖啡嘅資料裏面，我哋見到伊斯蘭帝國裏面唔同嘅國家啦，或者唔同嘅成員地方咧，都會有好多咖啡廳嘅。咁可能例如我哋今日講嘅土耳其，或者今日講嘅伊朗，其實都係好多地方飲咖啡。咁啲人咧，其實就聚集喺咖啡廳裏面咧，就係、是、享受溝通一啲即係民間裏面嘅對話咧，政治嘅課題咧，其實都喺咖啡廳裏面進行嘅。呢個係喺伊斯蘭教嘅世界裏面開始出現。 啊，依度我有啲可以講啦，即係譬如話正話我哋講到即係成個伊斯蘭整體去睇啦。但係我哋又可以入翻少少去諗去理解。我哋話正話，譬如十六世紀張圖，十五、十六世紀前後，即係奧圖曼帝國慢慢興起嘅部分。嗱，我哋話奧圖曼帝國，我哋而家想象就係伊斯蘭世界嘅代表，但係奧圖曼最起家當然係喺今日伊斯坦堡南端嘅一個小嘅城市度起家啦。但係佢最早嘅最主要嘅力量係喺巴爾幹半島嗰邊，咁直到慢慢先至向翻東反推。翻過去，咁我哋話今日嘅土耳其東部咧，其實一啲高山嘅部落咧，其實一直都唔係奧圖曼帝國管轄之下，而慢慢先至嗰啲留，即係都係蒙古時代留低嗰啲汗國啦，結合拆翻散之後整翻低。嗱，點解要咁講咧？就係當時嘅最早嘅伊斯蘭帝國咧，嗰個嘅政教合一之下咧，其實哈里法嘅教最早嘅宗教領導者，亦都係一個俗世嘅領導者。所以簡單講咧，就係唔需要有人去解說經書。但是在那個漫長的伊斯蘭世界演變，尤其去到奧圖曼時候呢，奧圖曼帝國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將那個的有一批人就解說經師的這個導師呢，變成一個官方的職位，然後有一個俸禄去給他們，有一個高薪去給他們養住他們，他就幫手去負責去解說《可蘭經》。這個很重要的過程就是說哪一個人去解說，同埋邊個人有權力去做呢樣嘢？咁呢一個政策點解去推行咧？亦都同當時嘅土耳其東部嘅一啲嘅遊牧民族嘅叛亂有關，因為咧當時嘅伊朗部分應該係由薩菲慢慢咧，即係最早期唔係之後咧，就係薩菲王朝所管轄。而薩菲同奧圖曼咧，其實係一個對抗緊嘅一個即係伊斯蘭世界嘅狀態。而土耳其東部嘅叛亂好多都係由支持薩菲王朝嘅一班所謂嘅紅衣軍去所領導。咁而所以簡單講就係奧圖曼帝國成為咗伊斯蘭世界嘅領導者咧，係因為佢最尾即係向南打，佔領咗麥加之後。即係亦都即係中間搞咗幾十年，就繼承咗所謂哈里法嘅位置，然後先至有所謂今日我哋形象中依奧圖曼就係伊斯蘭世界嘅代表。但其實奧圖曼喺尤其喺依個時十六世紀前後嘅時候咧，係相當歐陸嘅，即係其實佢唔係咁。而調翻轉講，應該話成個巴爾幹都係咁嘅樣，即係我哋心目中嘅。所以依個就代表住嗰個咖啡裏邊東西方嘅文化係所有糅合喺裏邊。 其實呢個想像咧，可以睇到亦都係見到伊斯蘭教去妥協翻呢一啲嘅中意飲咖啡嘅大勢力。因為其實我哋講到最後咧，咖啡係可以喺伊斯蘭教世界飲用嘅，因為最後佢哋揾到個妥協嘅地方就係你聽完早課之後你就可以飲啦，咁你就唔影響你接收阿拉嘅信息啦，亦都慢慢大家對於咖啡呢樣嘢咧，就視佢為利多於弊喺伊斯蘭教嘅世界裏面去流傳。其實如果我哋用一個好文化史或者好全球史嘅角度，就係因為呢一樣嘅商品佢嗰個經濟嘅收益，比起佢哋當時候嘅宗教信仰嘅衡量之下，佢選擇咗經濟。 不過咧，歐洲人未必咁睇喎嚇。即係頭先講到鄂圖曼帝國啦，講到伊斯蘭啦，其實整體即係歷史上好多偶然咧，同埋嘅地緣嗰個發生咧，令到成個商品嘅歷史都唔同咗。如果唔係有鄂圖曼帝國，即係喺統一咁大片土地咧，我相信咧，即係咖啡唔係咁容易傳喺歐洲，因為鄂圖曼帝國去統一咗成個貿易嘅通道嘅暢順啊，由也門去到麥加。再往上傳，可能係陸路去到而家未有運河之前嘅蘇伊士、亞歷山大港，就沿住地中海，先至可以威尼斯商人咧，先至可以將咖啡運去法國南部同埋意大利等等嘅地方，又或者經陸路經過君士坦丁堡嗰邊過。咁但如果唔係一個統一嘅帝國或者一個集中嘅稅收制度咧，呢件事咧係未必能夠發生。咁但正正就係因為鄂圖曼帝國十五六世紀嘅時候。嗰個統一嗰個貿易航道嘅道路嘅暢順，亦都令到歐洲人咧開始喺十六世紀咧喺好多旅遊書啦，特別係醫書啦、科學書咧，係對於咖啡好多嘅想像。佢就唔會覺得令到同神接近啦，因為佢哋信唔同嘅宗教啦。咁但係佢哋都知道伊斯蘭教人係我嚟飲咖啡嚟到提神，令佢可以徹夜祈禱。反而佢更加關心咧喺醫學上邊咧對於身體嘅影響。佢會覺得點解佢哋咁中意用滾得咁緊要嘅水嚟飲嘅咧？嚇，同埋佢話好多醫書入邊會覺得飲咗之後咧，真係對頭腦清醒有幫助，會對個胃有幫助。有啲醫書就話對抑鬱症嘅人嚟講就唔好飲啦。咁咧分別係有即係有德國嘅科學家、英國的科學家同埋即係威尼斯人都寫好多，但係好多時咧都喺科學同埋醫書發生。 我補一句咧，就係土耳其有句諺語係咁講嘅，即係咖啡係咩咧？就係、好似地獄咁黑暗咯，係好似死亡咁強烈啦，好似愛情咁甜蜜啦。咁所以成句嘢咧，呢個諺語咧，就我諗或者係影響到歐洲人當時候唔同嘅想像嘅， 同埋個外表都有影響。佢哋叫佢做 berries 嘅。因為咧，佢曾經即係咖啡嗰個植物咧，可以少少呈現粉紅色，咁啊更加浪漫。佢覺得佢哋飲緊 berry juice。 嗱，我哋睇到咖啡嗰個發展過程咧，作為一種飲料，作為一種商品，喺全球嘅發展，即係如果我哋咁睇啊，就係首先係一個紅海周邊嘅一個即係咖啡嘅文化圈，然後擴大到一個地中海嘅文化圈。即係頭先 Michael 都提過，其實喺嗰個咖啡被接受嘅過程裏面，尤其是喺伊斯蘭世界咧，佢哋嗰個考量嘅係究竟咖啡呢樣嘢會唔會阻礙佢哋同阿拉嗰個接觸先？即係如果譬如酒嘅話，點解被禁？唔係因為佢使人興奮，而係使人興奮或者使人醉醺醺，係個精神狀態可能係即係同阿拉嗰個聯繫可能失去。但係如果咖啡係令可以提神嘅，令到自己可以更加親近到即係阿拉嘅，咁可能就係一件好處。咁所以咧，佢哋譬如因為佢哋個聖月啊，個 Ramadan 啦嘅時候，佢哋要徹夜祈禱啦，點樣可以維持到精神呢？原來佢發現飲咖啡係有好大嘅幫助，而呢樣嘢就係俾歐洲人認知咖啡其中一個提神嘅好處，係一個重要嘅喺伊斯蘭裏面嘅一個貢獻。 嗱，即係我哋休息嘅時候，家齊都講就即係譬如你仲有嗰啲嘅即係蘇菲教嘅。即係嗰班嘅經師，就係有所謂有依類型嘅祈禱啊，同埋好多哲學思考嘅一啲部分。我相信咖啡就係有咁樣嘅味道，因為我哋話蘇菲派最大貢獻就係嗰種對哲學嘅想法啦，裏面嗰個思考性好強啦，種種嘅部分融咗喺即係伊斯蘭嘅文化裏面。咁酒唔飲得簡單啦，因為穆罕默德話唔飲得啦，穆罕默德即係可能經話唔飲得就唔飲得。咁但係咖啡冇寫嘛，咁就所以。有得傾啦，咁正我咪講話經師重要嘛，經奧圖曼就咁，你哋決定啦啲老師，咁佢哋話咁班老師要睇經，要去做研究，要睇啲嘅時候，咖啡係有幫助，所以你會慢慢見到佢有一個爭議之下有個妥協喺度，咁所以你會見到嗰個演變，伊斯蘭世界咖啡係好受歡迎係有原因。 蘇菲派係會用咖啡杯去祈禱，即係攞住啲咖啡杯去祈禱，所以佢哋。亦都成為咗點樣令到咖啡成為我哋伊斯蘭教可以飲嘅一個飲料，亦都係代表住我哋伊斯蘭教文化一個好重要嘅文化象徵嘅一個概念。 係頭先你講到咧，即係禁酒啦，所以但係對於酒嘅想像，對於西方人睇翻伊斯蘭世界入邊咧，佢就唔係好識分，即係佢除咗話 berry juice 之外，佢曾經話過係 wine of Muslim。即係佢以為對飲咗之後身體有變化喎，個酒嗰個液體嘅顏色又係呈現一啲即係半透明喎。 對於穆斯林嚟講，佢都係咁諗嘅， 係有啲興奮嘅感覺。 咁所以咧，西方人初初接觸嘅時候，究竟佢係藥材啊， 佢係酒啊，定係果汁咧？呢、這個佢哋都係要搞好耐咧，直至到即係佢直接透過威尼斯人咧引入，甚至乎有咖啡館普羅大眾可以飲先知。 所以係有酒嘅利，但係冇酒嘅弊。 係，都係嗱，同埋即係正話都有講，譬如我哋話蘇萊曼大帝，即係土耳其其中一個最大嘅偉人，佢打贏冇馬穆魯克之後，其實下一個就係對威尼斯，即係話。嗰個地中海東部基本上奧圖曼管力、那個海域管曬，佢握住佢，咁所以馬爾他咪打鑊金啦，即係奧圖曼即係侵略。咁而威尼斯打還打，最尾都要做生意。咁而呢個咖啡就成為咗兩個個文化圈裏面一個即係都要去妥協嘅商品。咁所以我哋話飲杯咖啡就可能可以減少一下即係啲光顧，咁都係未必唔係好事。下一節咧，繼續同大家講落去。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就講到威尼斯啊、奧圖曼帝國咧，就不得不提嘅，即、就、係、是、當時咧可以話即係大航海時代起點嚟嘅，即、就、係、是、因為當時奧圖曼又要爭海權啦，咁地中海要同威尼斯去爭鬥一下啦，咁葡萄牙嗰邊又唔會地中海夠人爭，所以揾路走啦，咁所以各自喺航海度咧就開始有一個好大嘅範圍嘅演變，咁而地中海中部、東部啦、中部譬如馬爾他啦、東部嘅塞浦路斯咧，亦都有好多次嘅當時啲嘅兩大強權嘅戰爭喺度發生過，咁有多歷史嘅細節咧，係要喺歐洲旅行嘅話就非常吸引。咁啊，即係但係可以見到，其實當時爭奪裏邊咧，其實嗰個貿易係一個好關鍵嘅位置。 係啊，即係貿易係非常關鍵啦。咁啊，貿點？但係點解會有貿易？雖然即係先要啲人點解會有個需求？咁啲人點會認識喺嚟自啊，即係比較遠嘅啊東方嘅一啲飲食嘅習慣同埋呢個？植物對自己身體嘅好處唔好處，其實都係透過好多即係而家講嘅蜂蜜字啊、旅遊書啊，其實當時特別係科學書添。咁啊，歐洲人就透過咁樣去了解啊呢個神秘嘅東方入邊一個神秘嘅植物，原來可以嚟飲，而對身體有神秘嘅變化。咁啊，當然啦，威尼斯商人喺呢、這個過程扮演咗好重要嘅角色啦。咁所以喺特別喺十六世紀之後咧，威尼斯商人就將咖啡咧引入歐洲，亦都係即係歐洲係第一間嘅咖啡館咧，都係喺威尼斯嗰度出現啦。咁、我哋見到咧，其實歐洲人一路去到十九世紀啊，喺好多科學書上面咧都有介紹。 咁你有冇圖啊？呢啲嘢 可以啊，我睇下嗱，十九世紀歐洲呢一幅介紹咖啡就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咁。如果打開本咖啡書， 相當靚， 就係介紹啲豆點樣炒，佢就唔係啊，介紹綠葉白花啊，仲有一個佢嘅本身嘅果入邊嘅核。拆開俾你睇，核入邊嘅內核， 核心嘅內圍， 核心嘅內圍就係愛嚟即係我嚟炒嘅咖啡豆。咁所以咧，歐洲人初初其實引入咖啡唔係完全我嚟飲，因為引入咖啡嘅貿易咧，同咖啡館都仲有一段嘅距離嘅時間。咁中間其實引入咖啡好多時咧，係因為佢哋對於咖啡喺醫學上啊、科學上嘅想像，佢哋真係喺藥材鋪嗰度買，係當為藥用嘅一部分，因為佢哋會覺得對於提神啊、補胃啊。等等咧，係有一定嘅幫助。 我諗呢個同到可能十五六世紀文藝復興前後嘅歷史背景有關係，因為當時候可能呢啲嘅貴族開始接觸到啦，一啲咖啡豆作為藥用啦，或者提神之用啦。咁慢慢貴族嘅文化不嬲，大家都知道喺講緊大眾文化呢個歷史嘅過程裏面，就係講緊貴族嘅嘢，有啲嘢開始唔要啦，或者開始俾啲大眾知道咗啦，所以大眾就開始接觸咖啡啦。咁就慢慢呢一個咖啡就成為咗一種文化啦，成為咗一種潮流，去俾唔同嘅歐洲國家嘅工人階級又好，或者 即係後來奧圖曼咁強大，我哋話奧圖曼喺巴爾幹半島好強大、好興盛，佢哋個文化係一個以一強勢嘅文化去做。歐洲咧，即係因為奧圖曼咁強大，而奧圖曼咁成功咧，所以歐洲好多時咧就會寫到奧圖曼好邪惡嘅。同一時間咧，亦都仰慕嗰啲嘅文化，但好奇怪係咪？即係一方面咧就話反佢，一方面咧要買佢啲嘢，要中意佢啲嘢，要用佢啲產品。呢種嘅文化咧就係即係當時歐洲有出現嘅咁嘅情況。 所以咖啡館慢慢開始就喺大概十七世紀左右咧，就喺歐洲開始唔同嘅地方流行。咁倫敦例子比較多啦，因為倫敦成為當時候取代酒館嘅一個地方，因為當時候其實倫敦開始有個議政嘅風氣喺個成個歐洲嘅社會， 議會喺度啦， 係議會喺度啦，咁所以啲人就閒事要去討論政治啦。咁但係開頭我哋成日都話 酒館先係討論政治嘅地方，點解會最後搬咗咖啡館咧？咁大家都知道啦，去酒館可能傾政治得15分鐘時間，另外嗰個其他時間就醉咗啦。 傾完之後，你下晝都應該都瞓覺。 係啦，咁基本上就冇嗰個下文。咁但係咖啡館因為就可以令到佢保持嗰個精神啦，保持個面貌啦，所以好多人就踴躍去到咖啡館去。討論政治同埋去享用啦，所以其實去到我哋睇到17世紀好多圖像咧，之前都講到有好多或者好多歷史嘅記載講緊話嗰啲咖啡館係坐滿人嘅，即係佢哋冇限聚令去坐滿嘅，咁所以出現咗一個問題就係因為大部分都係男性入去，咁去到英國就有啲禁令令到咖啡，咦呢樣嘢我哋係咪應該要去小心啲咧？其中一個禁令咧就嚟自啲女性嘅抗議，咁有啲倫敦嘅女性就向呢個議會投訴咧，就話可唔可以禁制呢個咖啡嘅理由就係因為咧咖啡令到男性陽痿，咁因為咧佢哋除咗四肢之外咧，飲完咖啡之外咧冇一個地方係硬嘅，咁跟住咧咖啡咧令到嗰班嘅男性 心都軟埋， 係啦，咁啊日日都淨係匿埋喺嗰個咖啡館乜都唔做。咁如果你想我哋唔去紅恨出場嘅話咧，你就要考慮一下禁制咖啡啦。咁呢個係一個當時候倫敦一個好重要嘅咖啡議題嚟㗎。 支持睇大喎，真 係。但都唔係完全因為夫妻之事嘅。其實咧，咖啡館其實對於好多即係政府嚟講都係又愛又恨嘅。因為咧，所有政府咧都好驚啲人聚集。一聚集就驚生事。咁所以咧唔係淨係夫妻之事，因為你聚集時間耐，咁你就議政啦。特別係當時我哋睇翻歷史背景咧，即係喺歐洲仲係一個一個宗教改革嘅時代啊，所以咧威尼斯曾經咧都有一段短時間咧係禁個咖啡館，禁佢哋聚得耐同埋聚得多嘅人，即係五六個人就要佢哋散啦，唔係八個添啊，就係因為佢哋驚佢哋喺入邊咧傾一啲所謂 unorthodox 嘅嘢，即係非正統。嘅一啲或者係同新教有關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宗教嘅思想，甚至乎一啲出版物，咁所以咧係 真係有道理， 係唔俾佢哋聚， 贖罪券有罪， 係啊，係啊，唔俾佢哋聚埋一齊傾呢啲嘢。咁呢個傳說啦，所以啲人就話咧，點解而家意大利人咧飲完咖啡咧就唔會坐低嘅，喺個 bench 度飲完咧，少少就好 express 咁樣 expresso 就走嘅。唔知係咪同呢個有關？但係當時咧係好擔心。翻返去倫敦，其實倫敦當時咧即係喺17世紀咧，查理士二世咧都曾經想，後屘冇實行到，因為太多反對聲音去禁呢個咖啡館，就係因為咧佢哋除咗即係夫妻之事之外咧，談太多政治。有啲咖啡館咧以前咧係會出埋報紙添嘅。所以咧係收了。傾政治嘅地方，呢、這個咧對於好多政權嚟講咧係非常危 險，同埋會有個投票箱嘅。後屘佢哋都會設置一啲投票箱俾啲人，你今日嘈完啦，放個票落去，大家睇翻啊，我哋個意見係咩？呢、這個亦都後來據說就係將佢放翻入去議會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原因。 搞幾多嘢飲咖啡嗱？是亡國滅種的一個威脅嚟嘅，係咪啊？搞到啲男人唔生育啊，咁啊又可能仲甚至乎有 呢、這個唔代表我 嘅嘢會喺咖啡裏面咖啡館裏面發生啦嚇。咁、呢、這個咁亦都係指亂制暴嚇、因為你驚佢哋喺裏面搞啲生啲政治啊、宗教啊、啲異端思想出嚟。咁嗱，但係嗱，你兩位咧都講咗喺歐洲裏面咧英國呢個方向。意大利呢個方向，其實夾喺中間嘅法國咧，佢喺咖啡文化發展上面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好值得注意嘅地方嚟。嗱，我哋嗰陣時喺英國讀書啦，咁喺英國咧， 法國有幾個女朋友啦， 唔係，冇， 講咗英國嗰啲 一個半個啫。咁咧，但係咧喺英國佢讀書嘅時候咧，個感慨好深喎，哇！喺度啲嘢咁難食。 系 啲嘢咁難飲嘅，咁可能飲茶係最好嘅啦。我哋即係認識英國嘅即係飲食文化，佢最叻咪 high tea 啦，係咪？咁即係同 tea 有關。但 coffee 你從來都唔會覺得係同英國有咩關係。咁但係即係當我去到法國旅行去交流嘅時候，哇！咩事？唔同嘅，即係飲食，即係食嘢當然係好啲酒好好飲啦。咁但係最有印象嘅就係坐喺巴黎嘅咖啡館裏邊，碳杯好細杯嗰啲 espresso 嘅咖啡。咁然後就即係可能睇住街景啊，同人傾偈啊咁樣嚇，咁同埋巴黎啲人穿衫啊嗰啲好靚，咁你坐喺度睇得好舒服。嗱，我想講嘅係咩咧？就係我哋今日香港可能認識好多咖啡嘅文化，咁可能係嚟自英美，但係又嚟自英美嘅就唔係 fine 嘅咖啡文化。咁但係即係真係可以話係好漂亮嘅，就係喺地中海沿岸國家或者歐洲國家佢哋嘅咖啡文化。剛才 Michael 提到威尼斯，咁另一個咧喺咖啡嘅傳播嘅過程裏面咧，即係如果我哋想象咖啡嘅傳播係同心圓嘅話，首先同心圓就係紅海一帶， 跟住可能再遠啲係意大利啊， 地中海 係地中海啊， 葡萄牙、西班牙， 跟住係仲有係馬賽啦，法國南部嘅港口都係咖啡進入法國好重要嘅地方。咁然後先啊係英國，再去到北歐啊等等嘅地方，咁啊全世界咁發展落去。咁嗱，咁喺法國嗰個發展過程裏邊咧，我又覺得好有意思嘅。咁首先佢哋當然係由喺地中海沿岸嘅馬賽港嗰度開始有咖啡館同埋即係傳播咖啡文化啦。咁但係咧喺法國嘅發展裏邊咧，路易十四啦係一個太陽王啊，喺法國可以話係極盛時期嘅君主，佢對咖啡嘅推廣咧都係非常之有角色嘅。咁首先佢本人就中意飲咖啡，咁並且飲下咖啡就發現咧，原來法國人飲咖啡嚇，咁嗰種除咗典雅嘅文化之外，如果喺咖啡度收啲税咧，就會幫佢個國庫好大添。咁更加佢當時就要經常去打仗，咁打仗嘅時候咧就諗啊，如果即係除咗咖啡可能幫軍隊提神。咖啡可以收到嚟嘅税收係幫助國家去打仗咧，呢樣嘢何樂而不為啦？因此咧，原來法國人喺接受咖啡嘅過程裏面咧，頭先 Michael 提到可能有啲爭議嘅，即係究竟會唔會帶嚟咗身體嘅唔好，咁或者會唔會可能帶嚟咗一啲嘅疾病、皮膚病，或者可能係會唔會 搞到人 陽痿或者性調翻轉，係會係覺得係會性好強，會胡亂到嘅思想，即係會係咁樣咁，但係咧。當64覺得呢樣嘢緊要嘅時候 ，endorse 嘅時候，突然之間嗰啲言論就一致認為咖啡係好嘢， 唔緊要一錘定音啊嘛，係嘛？咁啊，同埋同樣係法國咧，伏爾泰咧，都係一個非常之我哋叫無可救藥嘅咖啡愛好者，即係你都知道伏爾泰好多古仔啊，即係大量嘅咁，但係同埋伏爾泰影響力都唔止喺法國啦，德國啦、英國啦，做咗周歐成歐陸，伏爾泰都係一個思想嘅明星，有講咧，就係佢要一杯接一杯，一杯接一杯，不停咁飲咖啡。佢唔停得噶，佢要不斷咁飲，係以十杯、二十杯咁樣去計嘅量去做。一路飲一路就傾嘢啊，講各種嗰樣嘢。所以簡單講就係伏爾泰大家就講嘅就係思想界明星，但係好多時候都伏爾泰係以非常之刻薄嘅言辭為佢嘅特色嘅，即係大家都覺得佢太刻薄，即係 含一面咖啡太精神。 即係用今日講就係話佢係毒舌嘅，咁係啦。就係、是、飲完杯咖啡就不停咁講啊，嗰杯飲完講，不停咁飲完，所以你會見到就係、是咖啡佢一個特性就係同言論係傳播係一個關係。咁正話你都講過法國嘅咖啡或者巴黎嘅咖啡館啦，喺巴黎咖啡館成立嘅時候，佢亦都係當時嘅文化人聚腳嘅地方。無論係討論藝術啦、文藝啦、繪畫啦、音樂啦，重要嘅好多個言論或者評價藝術品都係喺呢啲嘅咖啡館裏面發生。 不過咖啡館嘅文化咧，即係去到當地之後，又同當地本身嘅文化融合得即係好特別。譬如你睇中東嘅咖啡館啦，頭先我哋有圖睇過啦，大家席地而坐嚇喺個地氈上面一路食煙一路飲咖啡。咁呢個去到而家今時今日，好多即係中東嘅咖啡館都仲會係咁樣。咁去到英國就會同佢嘅 pub 同埋 tavern 即係嗰啲飲酒館結合。譬如法國其實同沙龍係有一個好大嘅結合。 Yes. 英國除咗咖啡館之外，仲係即係我哋上一集講個茶啦，茶館個文化係用咖啡館互相輝映嘅。茶館裏面佢哋會搞咩？可能有時搞拍賣啊，有時可能有啲女性喺度參加，就係嗰啲文化嘅討論，特別係對藝術品嘅討論。 即係飲一杯傾下嘢，係嘛？就係、是。好明顯，人嗰個聚會嘅需要係就喺咖啡啊茶裏面咧， 並且提咗神添，所以好難講會唔會對於人類嘅文明提升呢啲咁嘅刺激性飲品係有好處。 貝多芬咧飲咖啡會好中意請人飲嘅，每次都要數住60粒俾人飲，呢、這個亦都可以睇到音樂都係好受咖啡影響。 好，我哋飲翻杯，下一節繼續同大家講。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啦。之前我哋都講到咧，即係中間近東地方就係奧斯曼帝國嘅強大，而全球嘅貿易因為大航海時代都係一個變化。而呢一個時候，即係話奧斯曼帝國咖啡館興盛嘅時候，蒸蒸食正嘅就係成個世界翻天覆地全球化貿易開始成形，慢慢演變嘅一個重要嘅階段。咁所以我哋話咖啡亦都變成一個好重要嘅商品啦，同埋值得種植嘅東西，而傳播去到世界各地。咁所以咖啡嘅傳播係同嗰個現代化演變係好有關係。 冇錯，咁但係我哋頭先講咗咁耐咧，即係全球化貿易咧嘅貿易都係講緊咖啡豆嘅啫。 係、 嗯，威尼斯商人咧，即係有幸接觸到咖啡豆，可以令到喺歐洲賺咁多錢咧，都係咖啡豆貿易。咁其實也門特別係摩卡港咧，摩卡港啊嚇，做得一件好犀利嘅事咧，就係佢由六世紀去到十六世紀嘅時候咧，一路都係壟斷緊呢件事。點解能夠壟斷呢？因為你知道咖啡係植物，種唔到就可以壟斷啦。咁咧，所以一直咧，其實也門咧係禁出咖啡苗。所以威尼斯人只可以貿易咖啡豆，但呢件事咧當然係可以打破啦。 咁當然有兩股仔就有人偷啦。咁我理解有人話係荷蘭人，有人話係葡萄牙人偷去唔同嘅當時候佢哋開始去擴張緊嘅一啲新嘅大陸啦，例如講緊新大陸、美洲啦，或者亞洲啦，喺也門偷咗啲豆嗰個苗之後咧，就去咗唔同地方種。咁而事實上我哋發現佢呢、這個古仔咧係可以有牽連嘅，因為第一就係而家全世界比較大嘅一啲商業用嘅咖啡豆嘅地區就係巴西，咁另外就係最多人飲嘅一啲單品嘅咖啡豆咧，亞洲嘅代表就係印尼，特別係蘇門答臘嘅一啲嘅咖啡豆。 爪哇啦， 係啦，爪哇都好出名。 就例如講話偷字咧，我哋用今時今日咧，即係政治正確用語就叫高新科技技術轉移與交流，係咪啊？即係所以就係、是、啊，呢啲都係正常嘅嚇、啊。 不過呢個交流咧，我哋唔好成日都賴曬啲商人，做生意都唔一定壞嘅嚇。咁、其實都唔係淨係商人交流，其實當時大家唔好唔記得，即係宗教都係一個好重要力量。所以另一個傳說就係話咧，即係印度人咧去麥加朝聖嘅時候咧，喺個朝聖嘅過程入邊咧，咁啊順手攞啲咁啊，賣去第二度，咁啊呢個都係一個轉移嘅過程啊，透過宗教嘅交流啊。 係啊，上一個星期我哋講到即係石蘭嘅紅茶，喺種紅茶之前咧，其實都曾經喺嗰度種過咖啡樹，咁係成功嘅。但係種咗一輪之後咧，因為有啲即係對咖啡樹傷害嘅微菌出咗嚟之後咧，全部嘅咖啡樹係死曬。咁之後咧，亦都嘗試轉種一啲醫治藥疾嘅，即係我哋話叫灰靈嘅藥片嘅原料啦，亦都唔成功。咁之後先再種茶。咁所以你會見到無論茶或者咖啡中間都係有啲嘅種植嘅地方咧，係的確係可以有相通。 唔係，不過講移種呢個過程咧，其實有一樣嘢就大家都要去諗下，唔係商人佢直接將啲種子攞去第二度種就成功。咁喺中間有一個研究嘅過程啊，咁啲研究嘅過程咧，其實好多時候嗰啲歐洲嘅強國佢都會參與啊。法國啊，先講路易十四，咁佢對咖啡佢都係唔甘心於淨係買咖啡嘅成品嚟，希望自己都有機會去生產。咁啊，亦荷蘭啊、英國啊呢啲地方咧，佢哋咖啡貿易裏面都有一定嘅參與啦，或者茶嘅貿易其實都係類似嘅觀念啦，就係點樣將佢哋嗰啲品種移種。作出研究，咁但係大家都知啦，歐洲嘅氣候可能種啲熱帶嘅產品咧，就未必咁成功，所以温室嘅設計咁同埋植物園嘅即係開立啦，譬如喺牛津有個即係植物園，咁就係好早期就係諗住移種一啲外嚟嘅植物啦嚟發展，法國都有類似，荷蘭都有類似。 唔單止喺牛津，其實有英國第一間咖啡館而家仲喺度啦，喺高街佢哋嘅 High Street 啊，高街叫 Grand Cafe， 今日仲喺度，1650年啊。 但又要講喎，呢一堆嘅所謂現代化嘅文明嘅東西入到亞洲之後咧，對好多國家嚟講咧，都有唔同嘅演變。 冇錯，不過我哋可以睇到咧，種植嘅移種咧，補多一句咧，其實氣候好有關係啦，緯度好有關係啦。所以例如舉個例，好快講就係、是、埃塞俄比亞一隻好出名嘅豆咧，一個藝技咧，其實佢喺非洲係唔成功嘅，但係當佢去到南美洲，所有南美洲一種咧，全部就發大財啦。咁佢發大財咧，就以巴拿馬為首。咁你見到嗰條線咧，你睇翻嗰條緯度線就一模一樣噶啦。咁而巴拿馬因為個水嘅問題，亦都令到佢特別貴啦，亦都炒到好貴啦。咁去到其實南美嚟講，佢都係一個奴隸商品嘅貿易啦。好多巴西或者所謂巴拿馬嘅農民，其實都係以前嘅帝國去逼佢哋嗰啲嘅奴隸去種植啦。 喂，咁樣講先，非洲嘢要非洲人種。 咁但係亦都有啲係由非洲嘅咖啡苗運咗過去南美之後，運埋一啲嘅奴隸過去嘅。咁而呢個好重要嘅就係因為同茶葉唔同，咖啡係一定要人手採摘，需要大量嘅人口。咁所以巴西有大部分嘅人就被逼去做呢啲嘅東西啦。咁其實亞洲都開始喺東南亞其實都係一樣咁樣嘅情況。不過咧，我哋睇到如果將亞洲作為一個脈絡視野去睇咖啡咧，我哋會睇到另一個故事。東南亞當然就係睇點樣同種植有關係啦。但如果我哋喺東北亞咧，我哋就會睇到呢啲嘅亞洲嘅國家或者亞洲嘅地區點樣去面對住咖啡，視咖啡作為一個現代化嘅一個好重要嘅象徵啦。 咁大韓帝國啦，大家知道喺1897年去脱離中藩制度，去成為一個韓國嘅獨立嘅國家嘅時候，佢哋嘗試去思考究竟我哋點樣去將徵自己係現代化咧？就我有幅圖嘅，咁有介紹其實有一個很重嘅地方叫德壽宮啦。其實德壽宮就係當時 朝鮮， 係啦，呢位朋友叫范小毛啦。咁佢喺舊年2019年嘅時候去參去咗韓國， 未過世啊，大家唔好誤會啊。 咁佢咧就去咗德壽宮正官軒度飲咖啡。其實佢介紹緊就係當時候朝鮮高宗，即係大韓帝國第一個皇帝啦。佢係好中意飲咖啡嘅人。咁佢飲咖啡嘅地方就係呢一個正官軒啦。咁其實點解會開始飲咖啡？佢受俄羅斯影響，因為當時候曾經發生一件事叫做俄館破遷，佢就被逼逃難走咗去俄羅斯嘅領事館啦。咁佢期間咧就喺俄羅斯領事館裏邊飲咖啡，突然之間中意咗。咁呢個咧就係當時候大韓帝國咧去做祭祀嘅時候嘅一個咖啡杯，當然亦都係講緊高宗係用呢個杯嚟飲咖啡啦。裏面你會見到無窮花嘅國徽啦。咁咖啡咧就成為咗大韓帝國象徵住現代化。高宗自己好中意飲咖啡，同時間佢亦都希望國民都中意飲咖啡。而最有趣嘅地方係咩咧？俄羅斯當時候知道佢好中意飲咖啡，所以就派人去落咖啡落毒，不過佢就冇事死。 記住，如果想睇翻當時嘅情況咧，睇翻呢個韓國乾坤四位。 哦，好似可以睇嘅，周介。 好似好好睇嘅， 好唔好睇我都唔。 其實呢個大韓帝國飲咖啡嘅故事咧，就等於如果對日本史理解嘅同朋友就會知道即係天王要飲牛奶食牛肉，或者太王要喺自己皇家嘅植物園裏面種蜂蜜一樣道理嘅。即係希望攞一啲我哋認為係西方人成功嘅食物或者文化元素，去令到自己現代化，象徵住自己啊！我哋都可以同歐洲或者歐美國家可以並排嘅一個觀念喺度出現咗。 咁其實即係一配合大航海，配合大市場，配合殖民同埋帝國主義擴張咧，其實咧就即係令到成個咖啡貿易變成一件全球化嘅事，咁亦都除咗韓國之外啦，咁咖啡館亦都落户即係喺中國啦。咁其實咖啡引入中國，其實譬如舉例就係即係透過貿易啦。我哋知道即係通商之後咧，即係大約1860几年代咧，咁喺即係福建廈門就已經有即係咖啡豆入口啦。咁往後冇幾耐咧，即係喺同時間禁制啦，咁上海第一間咖啡館咧就喺虹口嗰度開啦，虹口咖啡館啦。咁另外一個好重要嘅地方係種咖啡，就唔係貿易咧，就係其實台灣啊。其實台灣都係一個重要種咖啡嘅地方，其實都係喺大約係喺19世纪末咧，由呢個英商德記洋行嘅英商咧，就喺馬來亞咧引入呢個咖啡苗。咁咧當初咧就喺台灣嘅即係三合嘗試種啦，咁慢慢發展去到日治時代咧，其實已經相當蓬勃嘅啦。喺特別喺熱帶地方，譬如我而家講嘅恆春、恆丁嘅地方啦，咁其實都係種植大量嘅咖啡，咁亦都會出口翻去。 而家就阿里山啦，阿里山就好多種咖啡豆。 正話 Michael 講到上海即係咖啡館最紅嘅時候，當然係1937啦，即係30年代。31、32、33、34最勁嘅時候， 講緊係1919， 即係講30年代最勁。 呢一個 係我哋話就係、是、即係當時係所謂上海摩登嘅一個時代。咁但係我哋要講就係佢唔係淨係所謂英美文化嘅產物嚟嘅。我哋話喺上海嘅咖啡文化裏面咧，法國文化就正話嘉齊所講到啊，問題係一個好重要嘅傳播嘅部分。當時大量嘅熱愛法國文學、法國文化嘅人咧，係將好多嘅即係法國嘅文化帶過嚟。咁而中間有飲咖啡、傾偈、討論呢、這個有啲似即係沙龍咁嘅味道嘅東西咧，亦都喺上海嘗試係落户嘅。咁所以好多嘅文化嘅事物，包括今日我哋嘅題目咧，其實都係當時一個文化現象。 冇錯，頭先我哋可能有幅圖可以再睇一睇，就係由頭先我哋 咖啡館 係啦，就係虹口嗰個係公啡咖啡館。咁呢個同阿翠賢講嘅好有關係嘅，即係除咗本身係飲咖啡一個即係飲食享受嘅文化之外咧，其實係一個政治文化。公啡咖啡館最出名就係即係左翼喺入邊討論政治啦，甚至乎去籌組啲政治嘅一啲行動啦。咁曾經魯迅啊，成日都幫襯頭先講嘅公啡咖啡館，所以變咗其實咖啡唔單止淨係飲食嘅事，就同政治啊時事公共事務。 喺歐洲其實唔少國家，佢哋如果紀念翻佢哋飲咖啡嘅文化，佢哋呢啲古老嘅咖啡館，唔多唔少同佢哋唔同嘅革命啊，唔同好多嘅政治運動都係拉上關係。即係嗰啲咖啡館就係佢哋可能帶嚟政治進步、 發展嘅一個好重要嘅場域。 咁、 但係即係大家諗到飲咖啡咧，我哋今時今日喺香港飲咧，可能受英國影響好大，就係、是、我哋係要飲，我要飲齋啡係要叫齋啡。咁但係咖啡如果喺歐洲大陸嚟講，佢本身就係齋啡細杯。咁嗱，而家我哋飲咖啡可能比較習慣就係喺咖啡之外要加奶加糖。咁呢種飲法可以就話係一個全球化嘅發展，或者個咖啡可能係佢唔係作為飲料，可能係甜品啊，作為一種即係唔係助餐嘅一個飲料嘅一個過程。 呢、這個好重要啊，因為其實我哋睇到當美式嘅咖啡影響住全世界，美式嘅咖啡其實就 espresso 加水咯。但係因為為咗配合全球嘅市場咧，有兩個重要特色，第一會炒到好深嘅。因為令到大家唔會對於有啲酸苦澀味慣唔慣啊，咁第二個樣嘢就係加好多糖啦、奶啊、糖漿等等嘅東西，令到佢可以任何國家、任何世界嘅人都接觸。咁樣啲人就覺得啊，呢、這個就係咖啡啦，呢、這個就係我可以同呢個世界接觸。頭先嘉齊講呢樣嘢，我覺得好有趣。其實南洋世界都係嘅，即係唔係好似香港一樣咁嘅。我哋都係個國 B 嗰個送嘅，即係國 B 咧就係咖啡啦，但係國 B 咧。是要奶糖好慘嘅，如果你要齋啡就要個標個送啦。所以其實見到呢個係受英國影響嘅一個成個東南亞嘅世界啦。 係啊，我哋即係咁樣去講咧，講上癮咧。嗱，正話都有講到，之前有講過茶要落糖，咖啡要落糖。咁其實落糖呢樣嘢本身咧，都係一種快樂嘅來源啦，因為糖分本身令人愉悅啦，同埋糖、咖啡又好，茶又好咧，都有即係所謂對。資產階級背後咧就係一啲嘅即係無產嘅人咧，即係話啲勞動階層咧係有幫助嘅一啲嘅飲料。不過我想講咩咧，就係話我哋對茶或者咖啡加糖或者背後飲呢啲飲料嘅時候咧，都係我哋嗰個生產力啊轉變成為一個勞苦階層要去生產咧有關係嘅。咁所以佢除咗係個文化產物之外咧，佢對我哋嘅貢獻都係喺度嘅。所以呢種上癮咧，未必唔係一件好事。再見。Thank you.